拒绝一条路和一条路重叠，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，缠绵变现蔓延。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，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演。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，我见到是谁以温柔之缠绵的疼，山河破碎你当水加味，你不会是场戏演。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捏碎反悔飞，你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，我见到是谁以温柔之缠绵 是太多，这里